雪太古城，三月开始花卷，这上家里 院里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东方，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 嗯， 你瞧瞧 什么事儿？ 咱胡同的老李干这事儿，说老陈酒后驾驶摩托车被抓了。哎呦，老李跟老陈那什么关系？ 那是过命的交情， 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哎呀， 跟你们俩的交情那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我们不穿一条裤子。 我是他那肥。 你们要是说小柱酒后驾驶摩托车， 嘿，我检举揭发，我立功受奖。 你拿着电视台的那设备第一个跑到现场， 对，他能给我第一手的新闻材料。我能揭发他这么多年来还干过什么坏事。 采访当事人，讲讲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当时想就是回家， 一定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对不对？经常的酒后啊， 失态， 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今天终于被绳之以法，你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如果没有人民警察的挽救，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危险。哎，我这么说，哎，怎么这么畅通呢？ 就是那种崇高感一下来了，是吧？ 啊，当时那种恨的劲头也是，关上警车，嘎嘎嘎带走， 一路 哭哭抽血，他不承认吗？哭哭哭抽血， 这全都实拍啊！ 对，后面滋滋咽完了，哎呦，这酒精的含量得是700多， 700多。 王大磊呀，王大磊。 酒精可能还到不了700多的吧， 喝了提纯酒精啊。 哦，你瞧瞧，工业酒精回来再害你下一个，危害大， 然后 智商也烧坏了，这是对你的挽救，又救了你。 对，请来了某防疫站的医生医护人员讲解这个， 勒住他然后再抽血，给他普及知识，捆小座让他听， 然后再看十起那个血案，就是由于酒驾引起的大血案， 弄得他哗哗流眼泪，跪地哭，然后承认自己错误， 哎， 然后又挽救了那么一个青年。哎，我这个报道立马轰动全国，我拿了十大记者优秀播出奖， 终于熄灭了你主任心头的怒火，将你保留下来了。 哎，一下我就成为优秀员工，在那公示栏上有我照片，写着我的生平事迹，那个以往的事迹。 哎呦，玩这么高兴啊！ 绝对的，下回我就劳模了。 王大磊，你听我的吧。 啊，怎么着？ 你啊，翻一个身，然后再睡。你说都是梦话，你知道吗？ 我怎么就梦话？本来就…… 第一，我喝酒吗？ 那天就喝了， 喝过，喝过。 第二，你会新闻报道吗？ 我那天就会了。 第三，大家伙能相信你嘴里的话吗？ 就这回就信了。 我信。 你看看，有意思了。 我听着很热闹啊。当然说一下咱们老李， 这晚间还没你的事儿，王大磊。 老李呢，看老陈哟被抓了，我哥们儿谁敢抓我哥们儿？谁？ 警察， 别吓我！ 瞧， 你踢门出去了， 脚折了吧？ 互有亲切， 踢门干嘛？ 就好比是这个古代故事，就是孟良交赞，你说交赞怎么出事了？孟良当， 给他一斧子。 什么样的人？ 你踢门出门？ 对，甭管怎么着，出去的时候得踢门。 交离不了赞啊。 交离不了 梦啊， 交离不了赞，老得点赞是吧？离赞就活不了，天天刷朋友圈。 交离不了 梦， 梦 离交， 离不了交啊！驾车来到现场救驾，到了现场啊， 那斧子呢？ 没有斧子，是他比喻的这个感觉。 哦，心情里有一把斧子，这持斧行凶啊！ 哥们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做保证。 拿什么做保证？ 他好人， 还没问就是什么事儿呢。 警察一看，怎么着？你还要审我是吗？ 不是， 那防疫站那摁那儿抽点血。 不是，这都带医生，不用带防疫站。 哎，怎么到我那儿就得防疫站去呢？ 你那个病情不一样。 哦，你也喝酒了哈？你还没带驾驶证，你开着车就来了。一查，您这科目二考试三次均未通过。 嚯，这都查出来了。 关键这老李啊，当时也喝多了。你想，不喝多的人能上来胡说八道这么一通吗？于是这对难兄难弟就被警方双双查获。警察叔叔说了，你们这怎么着还买一送一啊？ 俩傻了。 傻吧来劲儿了，朋友医生一起走。 好嘛， 俩互相架着歪歪扭扭的去了警察局。 腿不行了吧？ 踢门踢的。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王大磊，你应该以身作则，

蔬菜供应，你们这儿有的菜北方都有。 哪有这个应季的好吃哦？ 那应季的不也是往北方运吗？ 我们讲究时令蔬菜。 那倒是，他这个是砍的不如炫的圆。 不知道他 不知道说说点不错唱的意思。 你们这么唱歌我听着闹得慌。哎，我跟你们说呀、啊、你们这也不好，我们北方到冬天暖和着呢，你像你们这儿阴凉阴凉的，听说你们这儿好多人都有那个风湿病啊。 不是，你们北方的我们去了一次啊、嗯、哎呦，去那次可不行， 你火太大， 长大度 湿润是不如你，但比你们这儿暖和。 你们那里都零下十几度啊。 不是，哎呀，你们真不会过日子，我也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儿去，我得想办法，这阴冷啊我受不了，时间长了这个膝盖就完了。 谁那么 这个膝盖，哎呦，我这老是俩鸟叫唤闹着，干脆我呀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垒个炕，嘿，我在这一烧，我暖和，让他们干看着。哎 哎，王太太 啊。 哎呀，王太太，你这是干什么的？ 干活啊，你不懂，砌炕呢。 什么是炕？ 炕你都，我怎么还给你解释炕啊？那地方取暖用炕 啊，就是床啊。 床是床，炕是炕。 哦，你砌这个干什么呀？ 哎，有用啊，暖和呀。回头我砌好了上我们家来，让你好好的感受感受这土炕。 这个你看， 哎呦，累死我了， 堆了很多柴火。 哎呀，可算是垒好了。哎呀，就差一烧火就行了。 你看这老太太的脸都黑了， 本来也不白。 哎呦呵，怕这你们这木头也不干，这潮气这土这烟也大，哎呀，熏死我了。 哎呀， 你又是捡东西去的 啊？我是捡点柴火回来可烧炕啊。 你们北方人喜欢捡东西啊？ 是啊。 哎，偷盔， 偷钢盔。 我要钢盔干嘛去？拿我当德国兵了。哎呦， 那你捡着铁的东西干什么？偷木头的东西。 谁偷了？我看到没人要捡回来点火、 哦、这北方老太太真是难以沟通和理解哦。 对呀、 啊、哎呦，这南方老太太智商有问题啊。愣让我看着回来打钢盔了，怎么想的？我跟你说， 嗯， 大妹妹上家来，我让你好好体会体会什么叫火炕。 什么时候能用啊？ 明天早晨。 说准了几点？ 你睡醒了就来吧、哦、什么人呢？ 走啊走啊走啊，这么讲走 来来来、哎、欢迎欢迎、哦、你看看、 哎、 怎么样，这屋里暖和吧？ 真是暖红红的、 哎、那当然了，来上炕上炕。 哎呀， 哎， 这怎么这么熏得慌啊？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这儿的柴火太潮啊、 哦、 我也没办法，点完烟 太冲，那我就躺在这里了哦。 你躺着，哎，你看暖和不暖和 啊？还真是暖和、啊、 别说这个腰还是蛮舒服的、哦、 那当然啦、 啊、真是的。 哎 哎，王太太你也躺下，一起 躺下说话。 哎，你就躺在这个边上。哎，好好好， 我躺边上了。 哎呀， 这谁家炕啊？哎， 这是土的呀、 啊、 那当然啦，拿土垒的土炕，土炕嘛、 啊、你还会干这个呢？ 带干不干呢、啊、有些年了，所以垒的也没那么好了。 听说你们北方人的炕还可以烧烧水是吗？ 对， 烧烧水，烧水是行，烧烧水是不行啊。 开水呀、啊、 就做水没问题。对， 那这样好了，我这里有两个鸡蛋。 对，我这里还有一根葱。 两个鸡蛋一根葱，让我做水不挨着。 俗话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北方人不懂南方的冷。这边最近这南方长兴县城一位北方大妈，因为受不了这儿的湿冷，竟然在车库里建了一座土炕取暖。您看，直径20多公分的烟囱从车库的墙壁直接穿出去，这个烟囱内侧呢熏得已经漆黑了，里边呢有个大床，床上还堆满了柴火。这位70多岁的北方大妈说了，土炕就是我建的，怎么的？ 土炕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土炕是否属于违建？该小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私自搭建土炕是不合理的，目前社区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尽快上门与业主做沟通，制止烧土炕的行为。 我不是不愿意拆，因为我腿有毛病。 您有什么毛病啊？ 我湿冷的时候疼，你们要不然就给我找一暖被窝的，要不然就别拆。 哦，那这样吧，大妈，我们把王大雷给您搁被窝里吧。 我听说过他 啊。 我是一专业产品。 接